艺术，拿这艺术就是传承下去，这行就别断了就行了。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不久，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的威尼斯电影节颁发了他的第75届奖项，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新片罗马不负众望，夺得了最佳影片金狮奖。这位导演曾经指导过哈利波特系列中的阿兹卡班的囚徒以及地心引力等影片，对于国内观众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华语电影方面，今年唯一入围竞赛单元的华语片《撞死了一只羊》，由万马才旦担任导演兼编剧。这部影片是获得了一个地平线单元的最佳编剧奖。此外，张艺谋的最新影片《影》也在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举行了全球首映。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围绕着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和大家聊聊电影方面的话题。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8号晚上，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闭幕，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新片《罗马》获得了最佳影片金狮奖。《罗马》是一部数字拍摄的黑白影像故事片，影片透过一位在富庶家庭工作的保姆的视角，展现了上世纪70年代墨西哥的社会变迁。卡隆导演曾经凭借电影《地心引力》夺得第86届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他执导的《哈利波特之阿兹卡班的囚徒》也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部。此外，被称为英国版宫斗戏的电影《宠儿》获得银狮评委会大奖和最佳女演员奖，演员威廉·达福则是凭电影《永恒之门》收获了最佳男演员奖。华语电影方面，藏族导演万马才旦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获得了地平线单元的最佳编剧奖。这部电影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剧本是改编自一部叫做《杀手》的短篇小说和导演本人的另外一部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讲述了两个各怀心事的康巴汉子在一趟短暂的旅途中发生的故事。据说影片在威尼斯放映之后，现场1500多名观众鼓掌，时间长达数分钟，收获了好评如潮。另外一部在威尼斯收获好评的华语电影就是张艺谋导演的最新作品《影》。我们印象中老谋子以前的电影经常是大红大绿、浓墨重彩的风格，而这次的新片《影》就完全不同，用的是一种类似中国古典水墨画的影像风格。前头刚说到今年在威尼斯获得金狮奖的电影《罗马》就是一部黑白电影，那张艺谋的《影》是不是也是黑白片呢？张艺谋介绍，其实并不是黑白片，也没有用褪色技术，而是在画面上主动控制了色彩。电影《影》讲述了一个从8岁就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他不甘心被当成傀儡替身，所以历经磨难，努力寻回了自由。替身是自古有之，人称影子，有刺杀就有影子，影子必须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替主人搏回一命。影子又必须与真身互为一体，让旁人真假难辨。 在电影中同时饰演真身和影子的演员就是演员邓超，这个真身呢是沛国的都督子瑜，而影子就是他的替身，名叫靖州。不过靖州和子瑜虽然长得像，但体重却是相差40斤的，为什么呢？原来就是因为子瑜在战斗中身受重伤，瘦骨嶙峋，他不想让别人发现他身上的问题，才找来替身在朝堂上替代他。那这两个角色怎么分别去饰演呢？据说影片开拍前，邓超的体重是72公斤，他通过两个月不停地吃火锅吃夜宵增肥，然后再运动健身，最后在进组前达到了83公斤，而且全身都是肌肉。先拍影子靖州的戏份，等他的戏份杀青之后，邓超又为子瑜这个角色在两个月内快速减重40斤，好几次在片场都因为低血糖晕眩，最后体重成功减到63公斤。有趣的是，影片中的真身和影子却是同时爱上了同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是由邓超生活中的太太孙俪来饰演。从威尼斯前方媒体的口碑来看，老谋子这次稳了，有外媒用了惊艳这个词来形容张艺谋的这部新作，尤其是对片中的武打场面印象深刻。那至于国内的观众买不买账，影片9月30号国庆档期就会在院线上映，等待大家的眼熟。 遥望着波澜壮阔另一种生活，月光下欢迎无处禁锢的自由，山河已破碎，这一夜梦徘徊，挣脱了傀儡，难逃宿命轮回，难分真伪，重生不能摧毁了谁，死人非鬼，一念转前世与愿违，我笑之间要用多少伤痕对天，穿透斗转之间时间可曾对谁曾悲。 你说我有影子是对是错？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从刚结束不久的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始聊起。威尼斯电影节创办于1932年，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号称国际电影节之父。在上世纪30到60年代这个电影发展的黄金年代，威尼斯电影节可是不少电影大师诞生的摇篮。威尼斯电影节每年都会提出不同的口号，但它的评判标准却很纯粹，就一条，就是艺术性。电影节非常欢迎来自各国的电影实验者，鼓励他们拍摄形式新颖、手法独特的影片，哪怕有一些缺陷，只要有创新就能够被威尼斯所接纳。说起来，威尼斯电影节和中国电影之间有着很深的缘分。放眼电影节70多年的历史，有不少历届之最都是来自咱们的华语影片。您比如说，获得金狮奖次数最多的导演，其实说最多也就是2次，金狮奖的难度这么大，得2次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威尼斯历史上，2次获得金狮奖的有4位，其中有一半是华语影片，他们就是张艺谋导演和李安导演。张艺谋是1992年凭借《秋菊打官司》第一次获得金狮奖，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又再一次获奖。李安导演第一次获奖是2005年的经典电影《断背山》，2007年才隔了一年又凭借《色戒》再次获奖。说到威尼斯电影节史上最年轻的演员获奖者，其中又有一位是中国人。最年轻的最佳女演员是一个法国小女孩威朵儿·西维索，她是凭借1996年的电影《小孤星》得奖，当年才只有4岁。最佳男演员就是咱们中国的演员夏雨了， 1994年，他在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这个角色获奖，得奖的时候还不满18岁。前头我们说到，今年万马才旦导演的《撞死了一只羊》获得的是地平线单元的最佳编剧奖。那肯定会有朋友问了，什么是地平线单元呢？原来啊，威尼斯电影节一共有两个竞赛单元，除了主竞赛单元之外，还单设了这个地平线单元，重点来鼓励电影的实验和创新。说起来，在历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还有一个之最，就是同一年同时入围两个竞赛单元的导演只有一位，那就是中国导演贾樟柯。2006年贾樟柯执导的故事片《三峡好人》获得了主竞赛单元的金狮奖，而他拍摄的纪录片《东》则是入围了地平线单元，拍的是著名画家刘晓东的故事。第二年的2007年，贾樟柯导演再次凭借一部纪录片《无用》获得了威尼斯地平线单元的大奖。这一次他的拍摄对象是一位服装设计师马可，以这位设计师参加2007年巴黎时装周为中心，讲述了分别发生在广州、巴黎和山西汾阳的三段故事。那说到这儿，咱们正好来说说贾樟柯导演，他的最新影片《江湖儿女》今天就会在各大影院上线了。影片由赵涛、廖凡主演，徐峥、刁亦男等联合出演，讲的是一对男女在长达17年的时间跨度里的一场爱情。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武侠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句台词。最近贾樟柯导演也经常说这句话。江湖儿女讲述的就是17年的时间跨度中人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人情的变迁。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段江湖儿女的预告片和宣传曲，提前感受一下这部电影的风采。 我不为难，我替你负责，从现在开始咱俩没有任何关系。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咱们这种人迟早会被干掉的。 咱们是哪种人？ 江湖上的人。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说完了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换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两个人，一部音乐戏剧。这两个人，一个是这部音乐剧的主演，另一个是音乐剧主人公的原型。这部音乐戏剧的名字叫《生如夏花》，而这位主演呢，其实跟威尼斯电影节也很有缘分。他曾经在1993年就凭借电影《红白蓝三部曲之蓝》获得了威尼斯的最佳女演员奖。可能一提到红白蓝，大家就知道了，这位女演员就是法国的著名演员朱丽叶·比诺什。由他主演的音乐戏剧《生如夏花》前几天刚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比诺什和法国钢琴家文森特·德勒姆合作，以弹唱、表演等多种表现形式，展现了法国著名的香颂女王芭芭拉的传奇人生。朱丽叶·比诺什是法国文艺电影的代表人物， 他的父亲是一家剧院的经理兼导演，母亲是大学的文学教师兼演员。良好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朱丽叶·比诺什的艺术基础。不过他4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他不得不一边往返于父母之间，一边在寄宿学校读书。因为对母亲的表演工作耳濡目染，小时候的朱丽叶就热衷舞台表演，8岁就开始在学校的舞台上出演戏剧节目，而且还对富有男性气质的角色情有独钟。后来他进入戏剧学院读书，课余时间还做过出纳员和售货员，也在电视剧中出演了一些小角色。毕业之后，朱丽叶·比诺什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1988年，朱丽叶·比诺什主演了一部著名影片《布拉格之恋》，第一次受到了国际影坛的瞩目，很多好莱坞的制片人都纷纷向她发出了邀请。但当时比诺什的男朋友是法国导演卡拉克斯，她为了出演自己男朋友的新片《新桥恋人》，只好拒绝了好莱坞纷至沓来的机会。《新桥恋人》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满费周折，耗时3年才完成。比诺什在片中演了一个离家出走四处流浪的女画家，还患有严重的眼疾。他和一位跛腿的马戏团演员出身的流浪汉邂逅，经历了一场颠沛流离的爱情。这部影片也再次奠定了朱丽叶·比诺什在法国影坛的地位。 Vous montrez quelque chose de ce que vous avez composé? Sur les violons? Les alto. 比诺什拒绝的好莱坞机会包括了《侏罗纪公园》和《辛德勒的名单》，而他留在欧洲继续出演了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白蓝三部曲》中的蓝。比诺什把女主角外形光彩照人的一面和矛盾的内心世界演绎得入木三分，这部影片也把她推上了法国凯撒奖最佳女演员的宝座。1995年比诺什主演了法国影史上耗资最贵的影片《屋顶上的轻骑兵》，再一次获得凯撒奖提名。1997年在影片《英国病人》中，他又成功塑造了女护士汉娜这个角色，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和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有人说朱丽叶·比诺什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演技大魔王，三大电影节戛纳、柏林、威尼斯的影后她全都拿过，她是法国身价最高的女演员，但她又是那么的自由和多元。除了演电影，她还写诗、画画，没学过舞蹈，前几年却从零开始出演现代舞剧。不是专业歌者，这次又跨界演起了音乐戏剧，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惊喜带给我们。 Pour ne plus jamais plus vous parler de la pluie, plus jamais du ciel lourd, jamais des matins gris. Je suis sorti des brumes et je me suis enfui sous des ciels plus légers, pays de paradis.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说我们要聊两个人，一部音乐戏剧。朱丽叶·比诺什是音乐戏剧《生如夏花》的主演，而她饰演的主人公原型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角，法国的传奇相送歌手芭芭拉。这个芭芭拉是谁呢？有人这么形容，说她是上世纪60年代英美流行乐大举入侵前法国乐坛的最后一道马其顿防线。她是第一位将自身经历写入歌曲的女歌手，她的百万热销歌曲《黑鹰》现在仍然在法国的学校里教授。不过除了法国人之外，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芭芭拉原名莫妮卡·塞尔福，1930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二战德国占领法国期间，10岁的芭芭拉不得不过上东躲西藏的日子，还受到了自己父亲的虐待。战争结束后，邻居家的一位音乐教授无意中听到芭芭拉在唱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就帮助芭芭拉发展了她的音乐才能。后来他报名了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然而却由于学费问题放弃了音乐学习，去了巴黎一个叫做四季泉的歌舞餐厅驻唱。1950年到1952年期间，芭芭拉移居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在那儿成为了一个活跃的艺术社群的一员。但是他的音乐生涯却发展得非常慢，可以说是挣扎着勉强维持生活。 后来芭芭拉又回到了巴黎后，在一些比较小的俱乐部里演唱，积累了一定的粉丝。直到1961年，芭芭拉在博比诺音乐厅带来了一次表演，她身穿黑色的长裙，动情的演唱让人无法忘怀。两年后，她又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赢得了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认可。自那以后，芭芭拉的演艺生涯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成为了一位独一无二的创作型歌手。她的歌曲像是《我最美的爱情故事》《黑鹰》《孤独》《歌亭根》等等，都是法国乐坛里里程碑式的作品。比如说《歌亭根》这首歌，歌名来源于德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有一种说法说，歌亭根这首歌对法德两个国家之间的和解所带来的贡献比任何一个政客的演讲都要重大。在爱丽舍宫合约40周年的纪念会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在他的就职演讲中引用了这首歌。20世纪七八十年代，芭芭拉仍然坚持写歌，并且在全球各地巡演。鉴于他对法国文化的贡献，芭芭拉被授予了法国唱片大奖和法国政府荣誉团骑士级奖章。后来健康问题影响了他的演出，芭芭拉开始把时间投入到撰写他的回忆录中。1997年11月24号，芭芭拉因细菌毒素感染突然去世。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巴黎万人空巷，无数歌迷以各种方式来悼念他。最近这部音乐戏剧《生如夏花》讲述的就是芭芭拉一生的故事。朱丽叶·比诺什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研究了芭芭拉的300多首作品。比诺什发现贯穿芭芭拉300首歌曲中的东西是他对爱无尽的期待。芭芭拉一生没有结过婚，也许在爱情这方面不是特别有发言权，但是他的爱体现在了对大自然的爱当中。你可以在他的歌声中听到他对风、对树叶、对光影的爱和追寻。那今天时间有限，关于芭芭拉的故事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现在正是金秋九月的美好时光，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芭芭拉浪漫的代表作《九月》。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Jamais la fin d'été n'avait paru si belle. Les vignes de l'année auront de beaux raisins. On voit se rassembler déjà les hirondelles. Mais il faut se quitter. Pourtant l'on s'aimait bien.Joli temps pour se dire au revoir. Quel joli soir pour jouer ses 20 ans sur la fumée des cigarettes. L'amour s'en va, mon cœur s'arrête. Quel joli temps pour se dire au revoir.Joli soir pour jouer ses 20 ans. Les fleurs portent déjà les couleurs de septembre et l'on entend de loin s'annoncer les bateaux. Beau temps pour un chagrin que ce temps couleur d'ambre. Je reste sur le quai, mon âme.Bientôt. Quel joli temps, mon amour, au revoir. Quel joli temps pour jouer ses 20 ans sur la fumée des cigarettes. L'amour nous reviendra peut-être un soir au détour d'un printemps. Oh, quel joli temps!